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咁就發展到近年咧，其實嗰個火星嘅研究咧已經進入個相當之重要嘅階段啦。 其實都雖然講完又講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翻炒得一個題目咧，一定係有新嘢俾大家嘅。 咁嗰個要點咧，就係我哋強調好多次嘅，就係如果我哋對地球嗰個研究咧，我單從喺地面嗰、那個。一啲研究咧，其實係唔能夠去判斷咧一啲好根本嘅問題嘅。舉個例啦，譬如話生命起源啦，我哋只能夠透過一個地球同埋其他星球嘅比較，或者近似條件嘅星球嘅比較咧，我哋先可以估計。點解地球會有生命？啱嘛？呢個諗法係嘛？ 其實都即係同事問幾個問題嘅。地球生命點嚟？同埋就係由地球生命點嚟？我哋可唔可以探討埋就係話，如果萬一外星都要有生命嘅時候，佢哋嗰個生命係咪都可以用類似嘅方法去得嚟咯？ 係啊，嚇！咁於是乎咧，喺即係科學界入邊咧，有一個幾前沿嘅科學嘅領域啊。就我唔知啦，一般嘅科學家如果入咗呢個領域咧，可能就係所謂 career suicide， 即係入咗去都唔使。 Astrobiology 嗰啲係咪你講 ？Astrobiology 係。咁就唔係 wee 嗡嗡嘅嘢嚟嘅，即係你固然可以好 wee 嗡嗡啦，但係其實係一個可以話相當之扎實嘅，同埋開始有前景嘅科學嚟，係咪 啊？可以咁講啦。嗱，我講緊就係以我自己當年要申請去做研究生嘅年代咧。唔係得，即係我讀一個物理出身，咁就想讀翻一個同物理相關嘅 PhD 嘅時候，咁啊當然啦，Department of Physics 或者有啲叫 Department of Astronomy 或者叫 Physics and Astronomy， 咁但係咧好少數啦，譬如我記得咧，好似一啲喺 Florida 啦，或者係喺美國嘅嗰、那個華盛頓州。嗰邊好似直頭就係U Washington 啊，佢真係有一個叫做Department of 呢個 Astrobiology 嘅，但係好少嘅，好少。 你聽落去咧，如果翻嚟係外星生物學咧，你就即係啲家 長天體生物學咁樣啦。 我外星生物學啲人聽到就 係啦， 已經係即係上頭啦嘛。 係啦，跟住就話哇，即係好衰嘅，即係呢樣嘢就大家會諗到啊，又喺度即係吹 UFO 係咪咧咁樣嚇？ 其實就唔係嘅。 唔係嘅，咁可以咁講咧，就係譬如當我哋接觸過即係呢一個行業嘅學者咧，其實就係話佢哋係嘗試用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去對待呢、這、一個生命起源嘅問題。咁而順便亦都可以探討一下就係話咧，喺呢一個外星嘅生命條件係點嘅樣？同埋即係點樣去嘗試去搜集更加多嘅科學證據去論證一個生命誕生嘅必須條件啊？咁即係其實又咁講啦，就算你唔關心外星，你關心人類生命起源嘅話咧，咁嘗試由唔同嘅科學方法揾答案咧，我會覺得外星都係其中一個咧，越嚟越多數據俾我哋嘅一個方向。 但個前提是因為而家我哋嗰個外星嘅探測個技術高咗好多，以前是靠估噶嘛。 以前就你想多嚿嘢去火星度睇都冇，咁而家都有叫數埋嚇，即係以前就係話講緊70年代時候有一個之後咧，一路係等到2000年後先叫有第二、第三、第四個嚇。咁嚟緊就講緊有人去登陸小行星添啦。咁但係一路冇人去真係嗰度攞啲嘢翻嚟，或者影一啲嘢翻嚟嘅時候咧，你好多嘢就無從說起嘅，就真係變咗做一個好科幻 嘅，係啦。 咁但係再加上咧，亦都係近年啊，除咗登陸火星嘅研究，亦都有一個我哋已經經常講咗好耐啦，就係嗰個 Kepler Project 咧，其實喺呢啱啱呢一兩年又嗱，佢 Kepler Project 原本就純粹係一個咧好 cheap 嘅近睇啲好近嘅嘢望遠鏡。在80年代嗰個咁嘅太空時代咧，你射一個望遠鏡上去睇啲咁近嘅嘢係俾人睇少嘅。但係咧，佢呢個 project 就係睇得近 得嚟咧，佢睇得好清楚，亦都睇到啲人哋以往睇唔到嘅嘢，咁所以佢係有價值嘅。而好得意就係呢個 project 當就嚟死嘅時候，佢有好多嘅發現。於是乎，而家我發覺要將呢個 project 做大佢，所以有一個 Capra Two 而家已經出咗嚟，亦都出咗數據，而且亦都係影到非常多咧。喺我哋太陽系之外嘅其他行星，而且同地球好相似嘅一啲嘅 brother 啦，或者 cousin 啦。 所以你咪間唔中咪聽到啊，有啲咩類地球啊咁。 係啦，所以我哋嗰陣都講到已經講到係四五批呢咁嘅消息噶啦。但係譬如最近有咩新消息咧，就係揾到其他行星嘅月亮啦。 嗯， 其他太陽系上面嘅月亮，甚至乎講到係講緊月亮的月亮啦，而家講緊 moon moon 啦，已經講到呢啲咁嘅概念。其實背後隱藏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嗰個觀察技術係靈敏咗好多，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新數據獲得咧，係大大支持咗呢一啲 astrobiology 嘅研究嘅嗰種話語權喺度啦。 好嗱，咁技術人員可以去嗰個電腦嘅版面嗰度咧，咁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呢位女士啊，咁近年佢個喺嗰個。 好響啦！佢 嘅學校就大家認識下啦。 系啦 ，Abigail Allwood 啊，即系呢位澳洲裔嘅女性嘅科學家。吓咁啊，即系大家睇到呢篇文咧，直头系讲到就系佢系咪呢一个人去帮我哋去揾到究竟火星上有冇生命咧？咁当然啦。作得個咁嘅標題，點解唔係擺陳志宏落去，要擺佢落去咧？咁就因為呢位 Allwood 教授咧，佢真係喺呢一啲。地球上地質的研究和在火星生命的研究入邊咧，佢企咗一個都幾前的位置。 嗱，咁你要介紹下佢，佢喺澳洲 Macquarie 嗰個大學畢業啦。咁佢話佢喺嗰個即係研究的過程，喺2003年至2005年有咗好多好巨大的發現喎。咁嗰個主要係應該係喺地球上面嘅嘛？ 係啦，係啦。嗱，其實咁講翻啦，喺2003至2005咧，基本上就係我講我都仲講緊咧，大眾都以為 astrobiology 係好 wee 嗡嗡嗰個年代嚟嘅。咁佢其實你計翻佢嗰個研究生涯咧，其實佢喺真係由佢研究生時代已經開始有一啲佢願意發掘一啲人哋。好似唔係好太願意發掘嘅嘢，又適逢迎來咗一個好多新發現嘅時代，於是乎佢亦都好多結果去發表。咁之所以又揀佢出嚟講咧，就係、是、因為咧喺我哋最近咧都有一篇一個我都認為幾重要嘅一個研究，就係、是、研究嘅對象就係啱啱台長而家喺畫面上面 highlight 嗰隻字，我中文我要查一查隻字，就叫stromatolite 嚇一種遠古嘅石頭，可能係一啲沉積。嘅一啲石頭啦，咁反映到當時一個地質嘅狀況嘅。咁喺研究嘅時候，佢得到一個結果咧，係去同先前嘅結果咧係會有一啲爭論。嗰、那個係講緊一個咩結果咧？咁其實喺好多集之前啦，我哋科學新知有提過，就係話咧喺發掘呢一個地球上邊生命起源嘅呢個問題上邊咧，其中一種嘅進路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發掘到一啲更加遠古嘅石頭，而入邊可以揾到一啲生命曾經存在嘅痕跡？包括是化石啦，或者就算冇化石嘅话，总之是一啲我哋確信係认为只有生物先留得到落嚟嘅一啲结构，係可以俾我哋考古到出嚟嘅咧。咁呢一种就係对于地球生命起源嘅考古嘅研究咧，我哋发觉係不断破纪录嘅。我哋嘅印象就係话我哋今日又揾到一嚿新嘅石头咧，係更加耐之前，而上面亦都残留咗一个生命嘅痕迹㗎啦。咁跟住呢个纪录不停咁向前推。咁我哋即係以往我哋就無法想象嘅，就係話我哋而家嘅地球成個太陽系係四，即係大約係45至50億歲左右，46億歲左右啦。咁可能講緊第一批生命已經係講緊喺頭嗰1億年啊，應該唔係，可能係10億年就已經係出現啦。咁究竟係10億正負幾多百萬咧？我哋唔知道。咁但係咧，我哋即係具體個數字我自己都唔記得咗啦。但係譬如喺呢啲記錄，即不停地有人去提出，我又揾到嚿新嘅石頭，入面有更加多，有一個更加早嘅生命遺跡咧。咁好多時就係、是背後都需要一啲理論去支持嘅。咁其中就係話咧，頭先即我哋查到呢一種叫咩碟石啊，碟層石。咁其實都係一啲沉積過程得出嚟嘅一啲石頭啦。咁好多時就係上面如果曾經存在咗生命，佢不停地上面再沉積嘅時候咧，就會將呢一種當時生命留翻落嚟嘅遺跡咧，去保留咗落嚟。 它未必是真的一嚿生命體的化石，但是是一個生命曾經在上面留下過烙印的一種結構，我們都會確認到是一種就是說可以證明當時是有生命的一件證物這樣，大家都去找這些證物的。現在都是 這裡呢、大家剛才因為看到我一直 scroll 下去，你會發現這件 事在澳洲多的、所以我相信就是因為它是憑著那個地理 是啦， 在那裡找 即是為什麼不是美國的城呢，現在當然阿 Orwood 教授他已經在美國賺食了、但是就是因為他在近水樓台在澳洲就非常容易找到這些、證據、於是乎他發表出來的結果呢是受到歐美社會去注意，現在基本上他被人拔了去加州理工 CIT、 甚至乎是 NASA 是、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就是、我們只是介紹了這個疊層石有這樣，但我想問清楚那個過程為什麼會黏在一塊石頭、 首先就是大家想像到第一代的生命就當然不會立刻有個人死一腳周圍走先兩手兩腳不是死一腳一定是一些很簡單的結構的，而且甚至乎它靜止不動的，依附在某一些固定的物體上面，之後在上面不知道為什麼它可以自我複製、一定是由一些我們會想就是一定由啲唔係好喐嘅嘢，慢慢變成一啲會有複雜啲結構，所以佢會喐嘅嘢啦。咁甚至乎我預期佢就應該可以，如果更加容易留下證據，就係佢最好就係固定一個地方，可能係好似啲青口咁嘅。OK，當然就唔係成個青口咁嘅結構，但可能係一啲好微細肉眼睇唔到嘅結構，但佢累積得越嚟越多，於是乎留低咗一啲肉眼睇到嘅結構出嚟俾我哋睇。咁譬如佢講啦，就係話呢疊層石。他就嘗試在這疊層石裡面切個橫切面出來，看看裡面有沒有些有趣的東西走出來，因為如果正正經經來講，我們預期大海的海浪周圍氣候的條件，它給出來的疊層石一切出來正正常常一浸可能有少少彎彎曲曲，但是整體上會比較平直，就不會突如其來有些鼓起了的結構的。咁但係呢，喺即係呢啲研究疊層石嘅地質學家，或者係一啲真係做呢一個嘅天氣生物學嘅一啲 學者啦，咁佢即係基本上就係需要一個幾個唔同科學交疊嘅一個研究結果嚟嘅。有地 跨科制 係啦，一個有地質認識啦，有氣候認識啦，同埋有一個少少物理認識，同埋化學認識，同埋一啲微生物學認識嘅人咧，去撈埋去考究下呢一，去考古下呢一嚿咁嘅石頭。咁佢哋其中一個理論就係話咧，呢咁嘅疊層石入邊咧，照計咧就唔會輕易地有一啲咧，好似一厘米咁大小嘅呢啲咁樣嘅一啲粒粒嘅結構喺度嘅。咁如果你上面發現到一啲好似半厘米、一厘米呢咁粒，即係突然間鼓起咗一個錐體咁嘅結構咧，好多時咧就應該係一啲微生物曾經喺嗰度堆積流落嚟嘅一啲嘅結構嚟嘅。咁執住呢一個咁嘅理論去推論咧，就有咗我哋頭先所講啦，就係喺呢一個今年年初咧，就有人提出就係話咧，揾到一嚿咧更加早期嘅有生命遺跡嘅疊層石喺度。咁Orwood 教授其實佢係即係最近點解要提佢嘅原因，就係話咧，佢喺呢個自然雜誌度發表咗一個文章，就係話咧，大家唔好咁興奮住。喺我哋嘅喺我提出一個理論同埋一個電腦嘅模擬之下咧，其實咧佢呢啲咁樣嘅結構好可能只不過係由純粹地球上自己嘅自然環境就可以形成出嚟，係一個唔需要生命都可以形成到嘅結構出嚟嘅。咁所以見到呢啲如果係半厘米、一厘米、一粒粒，仲要系一個錐體形狀嘅嘢咧，唔好咁快興奮住。 一定未必係嗰個生命嘅殘留。 嗱，即係講出嚟好似好簡單，有幾咁巴閉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當然咧，首先係無端一個錐體嘅結構啦，就唔係純粹你喺沙灘上面見到起起伏伏一個浪咁嘅結構，突然間一粒咁樣嘅嘢。OK。即係你要找到個合適的地理上、地質上的理論嚟去解釋呢啲嘢點走出嚟。咁當然佢要論證到呢一樣嘢先。如果你論證，即係其實佢而家就係去論證到呢一樣嘢，所以佢可以提出一個觀點，就係話咧，喺我哋研究呢一啲地球上邊所謂第一批會有生命遺跡流落嚟嘅層疊層石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想下呢樣嘢會唔會只不過係一個由一個冇非生命嘅過程去形成，就唔一定係由一個有生命過程去形成咯。咁 在這裡就出了一個爭論，你可以也可以說他就是去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說去考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他需要更加小心的一個地方。 但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你見到這些疊層石的時候呢，你可以問一個問題，這些是不是一個生命 的遺留嘛， 是 如果用這個思考的方法，就是如果地球是這樣，其他星球是不是呢？咁於是乎咧，佢而家就變咗係一個紅，相當紅嘅科學家啦。你都睇到啦，就係呢本雜誌咧，澳洲嘅雜誌嚟，叫 Cosmos， 因為我都買過嘅。咁佢啲就睇到啦，就係第一位女性咧，同埋第一位澳洲嘅科學家咧，就係主管一個 火星任務 咁樣，係嘛？咁特別佢提到啦，就佢攞咗呢個博士學位就不出十年。 是啦，就已經是啦，咁佢已經 take 咗個 leading role 啦。咁當然係以澳洲人嚟講，佢覺得係澳洲嘅驕傲啦。咁事實上嚟講，佢有呢個成就，亦都真係唔嘢少嘅。咁即係佢以佢對於嗰個生命形成嘅認識，咁佢就亦都係因為佢喺澳洲上面好多嘅地理田野考察嗰度嘅認識，佢可以俾到一啲對於火星上面嘅地質嘅好多嘅意見，因為其實你就算俾美國去考察，佢都要可能揀嚟澳洲度去揾一啲同火星相似嘅地貌嚟去研究。 嗱，呢個亦都有個題外話啦，就呢個亦都係西方科學界嘅一個比較好嘅一啲做法。就是你發明了一樣東西，人家就不會真的塌了你，跟著自己禮，起碼都給你做先啦。 是咁讲真啦，佢又摊又摊唔嚟嘅，你都系想啲嘢快嘅啫，系咪吓？咁同埋大家英文社会咧，相对容易啲嘅。咁但系又咁讲啦，真真正正其实去得欧美生活过，你都知道其实澳洲人嘅地位相对咧喺好多欧洲人心目中咧系会唔会即系又唔系平等得咁紧要咯？佢听到你系澳洲嚟咧，吓咁系啦。用 Aussie 呢個字係咪？甚至乎你一講 Nicole Kidman 你就知嗰個例子係咪？咁但係呢度又要提一個類似嘅例子，就係話咧，曾經我時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新聞上面報咗好多，就係喺火星上面發現有水。OK， 咁最近就似乎有一個更加穩嘅確據，但係喺最開頭發現嘅時候係靠乜嘢去發現呢？就係我哋喺上面影相，去影 video 嘅，應該係就係、是。又唔係一個 video 嘅，總之就係間某一個特定時間就走去影一影相，就發現嗰啲河流嗰啲痕上面咧係有變化嘅，就發現咧佢有一啲雖然同一條河，但上面有一啲嘢喐咗、褪咗，咁所以就覺得佢係一啲咧上面係一啲會流體嘅嘢。大家即刻聯想到咧，會唔會就係水？跟住仲要作到其實係濃嘅鹽水嚟嘅咁樣作落去，但係咧後來呢個結果係 recheck 咗嘅。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发现不是流水，更加可能是流沙或者流石，一个泥石流来的。 但你也要解释这个流 石流。科学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它 check 过它上面的倾斜度和上面流的速度，发觉就是呢原来好更加可能就是一个上面有一大堆沙一大堆石固体流动，就而不是一个液体的流动。因为你看到就是说在同一个斜度之下，你摆堆石和摆堆水它流的速是不一样的。所以透过只知道一些基本的物理性质和一些基本的数据，你已经很容易去否证到就是说究竟上面在这条河上面流的是固体定是一堆固体的流体，鬆散的固體定是一堆液體。後來發覺結果更加像是一個流沙河，所以呢這個結果就要收回。 河都不可以是流沙來的。 是的，但是為什麼今天這一刻我們也都信它的流體呢？就因為我們用了第二個方法去做，就是我們在那個衛星飛越了這個的火星的應該是南極的位置的時候呢，我們不是影它，我們當發射一個信號，一個好像類似聲納這樣 的信號下去的時候，它不是聲音，總之都是一 個電磁波信號下去，我再發射下去的時候接收它的反射。因為我們知道呢，無液體和固體對於電磁波的反應有少少不同，就是那些折射率啊，入面行進的速度都會有不同。我們發現到呢在那個冰層下面應該有一些液體的結構在這裡，於是乎就是就算我拍不到裡面有液體，但是憑著我們對於液體的物理性質的一些特性，它對電磁波是怎樣反應這個特性呢，亦都因為我們的靈敏度是現在高了，我們就有更加好的證據證明下面應該有液體在這裡，所以現在我們都願意相信其實火星有液體，但更加可能就是說呢藏在那些冰湖下面， 不是在表面看到啦。 是啦， 但是這個是 很重要的嘛，因為如果譬如我們看不到的時候，政府就不能去撥款， 不聞不如一見，而家直情係寫一嚿嘢上去啦。 係啦，係啦， 就喺嗰度。 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度想説明就係話咧，其實呢一啲咁嘅發現咧，大家就唔好純粹當咗一個有一個人發現就一定啱曬，係其實喺短短喺幾個月之間咧，已經係有反反覆覆。一個爭論喺度啦，咁而家我哋嘅結論都係有水嘅，即係唔係水啦，係液體嘅，咁就應該喺冰層下邊。咁接住落嚟啦，我哋就話哦，地球上邊能夠孕育生命可能更加早嘅一個時期，而家又唔係，可能要褪翻去先前。 哦，呢個係最重要啦， 即係褪翻去後啲先得咁樣。 呢個你要講一講啦，就係、是因為呢個比較之下咧，就覺得喺地球上邊咧嗰個生命嘅起源係推前咗嘅。 啊！而家系要褪翻，唔可以太前啦，又要遲翻一啲啲咁樣啦。咁即係因為我哋考慮嘅因素要更加多，可能好多所謂嘅證據，只不過係一個係假嘅，係假象嚟嘅咁樣。咁呢個無可厚非嘅科學嗰個否證過程就係咁嘅樣咯。嚇！咁但係喺呢一度就盡嘴帶出就係話咧，即係阿柯活教授佢提出咗呢個咁嘅結果，就喺成個事入邊，其中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啦。因為起碼就係話咧。可以話佢係一個考證地球上面究竟最早係可以幾早之前有生命嘅一個權威嚟嘅，即係呢一位即係呢一位奧瑞嘅女教授。 所以而家大家睇到佢有一篇論文啦，就亦都係新鮮滾熱辣啦。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節目嘅好處啦，就 係 reassessing 啊，重新考證。 我哋只不過兩日之前嘅。 Nature 嘅論文咧， 我哋已經能夠咧喺呢個節目介紹俾大家嚇，咁亦都係佢寫嘅，即係佢有份寫啦，應該 係啦，有冇 first offer 添啦，應該 係啊，咁就係應該係啊，等陣先啊，哇呢個 37億年。 37億年啱， 系啦，37億年前吓，咁你计下条数咧，成个地球就系呢一个嘅46億。咁其实我哋不嬲，头先即系我讲嘅数字都唔即系唔系差太远，大约第一个生命应该就喺地球诞生后10億年度，地球10億歲嘅时候度左右。咁之后再经历咗37億年嘅演化到今时今日。所以整個生命的歷史有37億年。 這個我覺得要值得提提，因為我們以往呢，尤其是譬如說我們那個年，即是我們後生的年代呢，對那個地球那個生命起源呢是遲很多的，差不多一半、 啊、 一半時間之後才有， 甚至乎更加接近聖經的講法添以為是8000年前到3000年前 那你誇張一點點但是如果你說去到這麼早呢，事實上我在個科學家的角度來說要解釋為什麼會這麼早， 是啦，最得意嘅，即係呢個研究最大問題就係，其實大家唔係好知點解係咁做嘅。究竟係因為係一個乜嘢係決定性條件，大家都未係好確定嘅。但係我哋可以叫做大家去揾得越嚟越多證據啦。但係可以一啲嘅資料可以比較可以相信，就係話咧，第一個結海洋比我哋想象中早形成，係講緊地球1億歲已經有海洋。跟住生命亦都比我哋想象中早形成，係地球10億歲嘅時候已經有第一個即係自我複製體，一啲生命體嚇。跟住大約都知道後來先至會有一啲有帶葉綠素嘅嘢嚇咁樣樣啊。然之後生命形成個過程嗰個機制亦都唔係我哋原先諗得咁簡單，可能就係有好多已經原先存在嘅化學反應喺度，佢哋唔知點解唔覺意砌埋咗一齊。大約亦都知道起源嘅來自係大約咩位置，可能就係嗰個叫做海底熱泉，係做 thermal 嗰啲叫 我哋介紹過噶啦， 係啦係啦，咁係做 thermal vents 呢啲咁嘅嘢，咁喺上邊就特別多呢啲咁樣嘅有機物質嘅交換咁嚇，咁嗰啲即係暫時累積在啲好細碎嘅碎片咯，但係具體上點樣可以真係親眼睇到或者重現呢個過程，就未去到呢個地步咯。 嗱呢度都睇到啦，佢個招牌坐喺度啦，就係、是、疊層石啦，即係佢我諗佢係呢方面嘅專家。 係啊，呢邊可以講多少嗰個疊層石嗰個價值喺邊一度嘅？我哋如果睇翻地球上面咧，如果睇疊層石咧，可以睇到好精彩嘅嘢嘅。我曾經即係請教過其他一啲專家朋友咧，佢講過就係話咧，譬如美國喺嗰個黃石公園啊，佢其實好多嗰啲咧鹽分好高嗰啲鹽湖咧，或者温度好高嗰啲熱泉咧，周圍都有好多。原來個生命跡象好豐富嘅，我哋以為好極端，哇熱到蛋都烚熟啦，跟住或者係鹹到乜嘢都生唔到啦，原來唔係喎，上面係可以係一個咁極端嘅條件，而且亦都好可能係喺地球形成初嘅時候係非常之豐富嘅一個咁嘅地質條件上面之下咧，原來都可以有好多嘅生物多樣性喺度嘅。咁呢疊層石其中即係有一啲，譬如如果你真係喺嗰個黃石公園掘一嚿出嚟咧，其中一種又好得意嘅，上面係你真係睇到成嚿千層蛋糕咁。而且就係咧， 不同的層你找到不同特質的、微生物在上面、而且它能夠不同物質上面承受的鹽度有不同，於是基本上一層就是一個生境。而且很得意的就是呢，譬如在中間一個夾層的生境，它真的要依賴住上它的上層和下層才維持到它的生境在這裡、即其實單單一個疊層石呢，你看到七層已經原來是有一個七層有相互作用的生命體，它獨立可能是每一層有一個生命體，但它們已經七舊形成一個互為依存、一個互利共生的非常複雜 的生態系統在這裡、咁而入面全部都係微生物嚟嘅啫，咁呢個好可能就係當初地球形成開頭嘅時候嗰堆、微生物體點樣互相依存一個環境，佢俾出嚟結果就係你睇到個一層嘅結構就好明顯，就係因為呢啲微生物喺度累積先出咗一個千層蛋糕咁樣嘅結構，呢啲咁嘅疊層石，即係點解係要針對住一嚿咁嘅石頭要拗咁多嘢呢，就係、因為在那裡我找到很豐富的資料在那裡、 簡單來說是不是我們現在見到一個這樣的 model 呢，我們可以推斷在其他的、外星的環境如果有類似的情況都應該有生命的出現呢， 即是我們就不是答到它有還是沒有，但是萬一有的時候它的形式應該都是這樣、就會這樣答、即是 很簡單，就是說如果有一天、我們丟一塊東西上火星、我哋將佢轉到落去三四十米底下嘅時候，發覺竟然好多咁嘅疊層石嘅結構，上面嘅形狀好豐富嘅，好古怪嘅。咁我哋就可能會拗話，可能呢度曾幾何時嗰個地質環境係非常之似地球，甚至乎係曾經有過生命嘅痕跡。 但係唔等於佢有火星人啦。係 啦 係 啦， 就係因為嗰個條件咧唔同咗，佢曾經有過，咁但係嗰個條件冇咗之後咧。咁佢咪死曬咯？ 係啦，即係我諗答有定冇咧，個價值唔係最大，但係就係話我哋點樣去裝備呢？我哋嘅科學知識令到我哋能夠更加準確地講點為之有，點為之冇。我諗呢一步先係第一步咯、有曬呢啲工具，設定曬呢啲條件咧，我哋先至有資格再去講究竟邊度有邊度冇咯。 另外一個問題，頭先我哋睇到咧，就係2020咧，就佢會寫一架即係架車上去咧。就去掘啦， 系啦系啦。 咁 通常嚟紧都要掘深啲噶啦，都系。 你估计会唔会掘咗之后有相当之化结果，知道即系系咪曾经有定冇？ 嗱呢个真系唔识估啦。咁我谂佢哋即系去探索，一定要探索翻啲以前冇探索过嘅地方啦。 系系啦， 佢哋都好吓去针对翻一啲更加有可能揾到生命痕迹嘅嘢啦，可能都系啲河谷嘅地方啦吓。咁甚至乎你嚟紧就要去一啲比较靠近极地嘅地方啦。 同埋我惊一样嘢要转， 系啦系啦， 佢唔系话好似上次咁佢掘一掘，佢要攞个转。 是啊，同埋一嚿咁輕便嘅，你轉你要轉得幾深咧？所以有人都會諗就係會唔會有一日係真係你要派人去運一啲儀器，運一啲更加重型嘅儀器去掘得更加深咯、因為而家你講緊地球都好，你要掘幾公里深，你一定要上面有嚿。 咁你睇嗰架車點掘到幾深？ 咪咯，咪咯，係咪？你淨係一邊落口鍋釘落唔到啦，分鐘係咪？ 咁、但係後邊牽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個成本嘅問題啦。咁我諗近呢二三年咧，其實科研嗰個外灘。科研嗰個撥款咧都低過以前好多噶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就慳得慳咯。 成個遊戲都係透過一個不停地慳錢嘅過程去獲得最多嘅效果啦。即係呢個都廢話嚟噶啦。但係即係我哋好期待就係話咧，由呢個疊層石研究開始諗起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喺火星都揾到啲類似嘅嘢嚇，從而去幫我哋去比較嗰個地球火星，佢順便揾唔到生命痕跡都好啦。但係你可唔可以好客觀地比較一個真係完全冇生命痕跡嘅一個星球上邊，佢嗰啲疊層石會係點嘅樣，同我哋地球比較有點唔同？即係有時調翻轉，我哋未必係幫我哋答到一個火星上面嘅問題，但係調翻轉，如果上面又可以調翻轉，俾我更加多嘅證據答一個地球上的問題咧，咁呢個研究都係好有價值咯。 咁最後一樣嘢就係咧，佢而家話喺譬如格陵蘭呢度啦，揾到啦。咁但我相信咧，即係由於呢、這個 好慘嘅格陵蘭係因為融雪咧，所以咪多咗方法去揾咯。即係以前啲嘢俾冰封雨嘛。 但係我相信喺其他地方啦，譬如喺澳洲或者格陵蘭以外咧，都有類似嘅呢啲材料俾大家揾嘅。爭在而家就係、喂，大家喺成個地球入邊會唔會去去做呢樣嘢啦？咁除咗嗰個年齡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問另一個問題嘅。在哪里地球的哪一个地方是出现第一个生命体，这个也都、就是、在这方面呢， 我相信他們未那麼肯定答到的。 是是、啊、現在相信就我們譬如說考過、就是、考究過就是哪裡可以容易找到最遠古的石頭呢、 啊 格陵蘭和加拿大一啲嘅位置啦，咁相信澳洲亦都係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咧更加多嘅結果，相信會喺呢啲地方嗰度發生。 係，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